红起点天天有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蝴蝶效应。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一下翅膀，那可能会导致一个月以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说这话的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斯，他1963年在提交纽约科学院的一篇论文里边分析了这个叫蝴蝶效应啊。这是指什么呢？指在一个动力系统里边初始条件微小的一个变化，就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说这是一种混沌现象啊，大概有点像咱们这个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但是还不完全一样。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呢，之所以能引发这个龙卷风，重要的是当时当地有形成龙卷风的各种条件，而蝴蝶本身倒是次要的。没有这蝴蝶扇动翅膀，麻雀扇动一下翅膀，蜜蜂扇动一下翅膀，甚至蚊子也能闹革命。比如说秦末的这个农民暴动吧，蝴蝶是谁？就是陈胜吴广。说公元前209年啊，陈胜吴广奉命去守这个渔阳，却被阴雨阻隔在了哪儿？叫祁县大泽乡。这个嘿，我熟，这是我正宗老家，那地方有福利级烧鸡，可好吃了。但那个时候没有啊，哎，结果耽误了刑期，这陈胜吴广就要被处死了，于是他们就反了。这咱们学历史都知道，秦朝因此灭亡了。但这不是陈胜吴广的能耐，而是这秦二世确实是昏庸和残暴，天下民心皆有反意。再比如你像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这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很近啊。这蝴蝶是谁呢？是一个失踪的日本士兵，由此打响了日本攻占北平的第一枪。但这根儿上是日本天皇啊、军阀呀、商人啊，乃至这个日本的庞大的民众都想来吃中国这块肥肉。今天不开枪，明天也得开枪，不在卢沟桥也得在三里屯，反正得打。你可能会奇怪说，今天你怎么想起来讲这什么蝴蝶效应了呢？哎，因为前两天呢，一个蝴蝶去世了。哎，大前天的时候，柏林时间11月1号，一个名叫君特·沙伯夫斯基的德国老头在柏林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6岁。这老头大概就是一只蝴蝶。话说1989年，那世界处在冷战状态呢，当时一边是以美国挑头的西方阵营，英法西德啊等等哈、啊，另一边呢是以苏联为首的红色帝国，什么波兰呐、匈牙利呀、东德呀等等哈、啊，两边都有德，一个是西德，一个是东德啊。双方这个泾渭分明，虎视眈眈，在柏林啊一堵墙把东西方给隔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叫柏林墙哈、啊。如果有东德人啊敢偷偷的翻越这柏林墙，到了西柏林，那只要东德的士兵在那上边，格杀勿论，当场就把你击毙哈。啊，那个时候这沙伯夫斯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东柏林支部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成员，看这身份呢好像挺显赫，其实呢就是一个县管啊，就是支部书记嘛，不比一个七品芝麻官大多少。话说1989年11月9号下午6点，电视里边当时在直播一场记者招待会，东德的官员们呢就面对这个观众呢在那秀口才啊。招待会马上就结束的时候，这意大利的安莎通讯社的记者叫卡尔多·埃尔曼，他就问这沙伯夫斯基说，沙伯夫斯基先生，您刚才谈到了错误，那么您是否认为你们前几天所起草的旅游法草案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呢？哎，这问题呢让这沙伯夫斯基措手不及，什么旅游法草案啊，赶紧找资料，翻动这桌前的资料，琢磨怎么回答的这个问题呢？这时候一位助手递给他文件，他戴上眼镜就开始念这个旅游法草案。这不能随便念啊，但是他没注意啊，念。一念，这文字上是这么写的：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而无需符合任何旅行或者探亲状况的先决条件，就无条件申请，很快就会得到批准。哎呀，这不就是出国自由嘛，迁徙自由啊。在场的记者都傻了，说怎么还有这种好事啊。另一位记者，这是西德记者，大喊着开始追问了，说请问这个什么时候生效啊，是从现在开始吗？这沙伯夫斯基这有点笨啊， 也不请示，就在那一个字一个字在那憋，说就我所知吧，这个事儿吧，现在马上就应该可以。记者又追问说，这个适用于西柏林吗？西柏林就西德那边啊，哈，你是不是可以跑西柏林那边？沙波夫斯基说，是的是的，都是可以永久性离境的。哇，这东柏林的人都在那看着直播呢，一听说马上生效，马上这个就沸腾了。天大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这天上掉馅饼啊。记者招待会结束20分钟以后，这东柏林人开始浩浩荡荡的向这边境站开始集结了，要求去西德。这守卫边境的这个官员呢，就说，那你们得出示护照和签证啊。大家说，你刚才没看见电视直播呀？那沙布夫斯基他不说了吗？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啊。这军人呢，拿着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可以开枪打你，现在也不敢开枪了，说刚才不直播了吗？说可以走了呀。哎，没办法，终于在当天晚上10:45，军人说，我们算了吧，我们把枪放下吧，别拦了，你们爱走就走吧，结果就全走了。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就西柏林这边，等候多时的这西德人就兴高采烈向这个涌入的东德同胞开始献上鲜花呀、啤酒啊、水果呀，然后不管认识不认识开始相互拥抱啊，许多人就爬上这个柏林墙开始欢呼。横在柏林28年的这个墙，一夜之间，几个小时之间就算倒塌了，没辙了。第二天东德政府只好宣布说，取消旅游限制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事实上呢，东德政府已经有了取消出行限制的计划，但并没有打算这个时候宣布，也没想放开的这么彻底。比如说那柏林墙，那不能随便这么跨过去。真是被这个沙波夫斯基啊，误打误撞把这柏林墙给捅倒了。但沙波夫斯基不过是一只蝴蝶，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1989年的时候，波兰最先发生了变革，团结工会叱咤风云，随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变革的浪潮席卷了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欧的国家。5月的时候，匈牙利率先开放了和奥地利的边境，成为第一个允许民众去西方世界的国家。而后来柏林墙的倒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继续而已。之后的结果很明确，1990年的6月，东德政府正式拆除了柏林墙，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了。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把国家权力移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从此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都不复存在了，红色帝国分裂成了15个国家。那说到当下的世界呢，眼下其实也有一些龙卷风正在狂飙，但似乎呢还没有找到具体的那个蝴蝶。比如叙利亚难民，9月4日的时候，20万生活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通过手机短信得知说，联合国粮食援助被切断了。这些难民怎么办呢？要么你回到战火中的叙利亚，要么冒着生命危险逃往欧洲。为了去欧洲，至今已经有2000多名叙利亚人淹死在地中海。而今呢，有400万叙利亚人逃往海外，还有76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那是谁一声呐喊引发了这个叙利亚难民潮呢？这只蝴蝶到底是谁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背后的原因是在叙利亚，政府军、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国三方互相杀戮，而三方背后都有老板，战争远不会停歇，逃离是这些老百姓最好的选择。那说回到国内呢，比如咱这儿也有哈，见怪不怪的，比如说翻车哄抢啊。道路上只要一翻车，哎，就会有新闻。现在的新闻是什么？是翻车了以后，然后大家把东西捡了，说还给车主，这叫新闻啊。如果翻车了，大家开始抢，那已经不是新闻了。我记得去年的4月18日凌晨，在国道324线的这个漳州九龙岭，哎，一辆货车侧翻了，酸奶撒了一地。这车酸奶呢有6000多件，车主呢连夜转移了4000多件酸奶。车主正美着呢，以为酸奶终于保住了，谁料到早上8:10，估计上班的人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说上啊，马上有40-50人冲了过来，哄抢就开始了。车主和5-6个交警想制止，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不到1个小时，2000多件来不及运走的酸奶都被运走了，被抢走了。有一位大叔还问这现场的记者呢，说你怎么不拿呀？记者说我不忍心，也不能拿呀。大叔说，那你不拿你就是傻子呀。说完骑着摩托车带着酸奶人跑了。那到底是谁带头哄抢的呢？谁是那个蝴蝶呢？ 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但我们知道，这些哄抢者的心是脏的，集体都脏了。这种状态其实已经持续了不止一代人了。这些人不怕法律，也不怕治安管理规定，更没有所谓的道德约束。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细节决定成败，决定一切。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细节，包括这一个又一个的蝴蝶啊，远没有事件背后的状态重要。就像那个德国老头沙波夫斯基，他的笨拙确实捅倒了柏林墙，但这不是柏林墙倒塌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心向往之。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还是记得手机下载一个蜻蜓 FM， 随时方便的收听我的红起点。我们的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就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